针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油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以优服务华语经典排行榜， 本周第876周第五名李玉玺《夏》，第四名杨乃文《离心力》，第三名安心雅罗志祥《靓仔》，第二名周汤豪《你是我的菜》。不好，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服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安心雅。真是要漂亮，真是最闪亮，就是势必辣，就是无比强。真是要漂亮，真是最闪亮，就是势必辣，就是无比强。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心有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11月19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今天要在台北爬爬照的马克。 又又，今天你要在台北爬爬照？ 耶耶耶 ，right right right。 你要在哪里爬爬照？ 不能告诉大家 哦， 因为大家如果找到我的话，会有礼物。 11月19号，余潇的生日，他说呢，感谢青春点点点陪着我度过每一个读书的夜晚。我的生日愿望是，我要考上中山女中。在多年前， 怎样？ 哦，不是，他是要考上师大附中， 他是要考上附中，结果考上中山女中，然后他哭了很久，呜呜呜呜。 但其实事实证明也是很不错的啊。 发生这个事件以后，大家还会想要去中山女中哦？不会觉得这个学校很玻璃心哦？学校是蛮玻璃心的，蛮夸张的。 好的，余潇，祝你生日快乐。如果呢你是11月份的寿星，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11月份的生日寿星网志篇下面留言，就可以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音乐全主打。 星辰坠落的那天，一场奇迹似的相遇。 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世界の端っこまで消えることなく届いたりしたらいいのにな。そしたら 绳结一般紧紧缠绕的缘分，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 本百亿票房，触动人心的年度冠军电影《你的名字》。 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祥な笑い方をめが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じりじりになったって、もう迷わない、また一から探し始めるさ。むしろゼロ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か。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Joanna 王若琳最新歌德摇滚专辑《霸凌之家》。献给不怕面对新世界的你，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 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六的凌晨呢，这个时候在千人点一点回信。上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呢，最后一封信最后一个段落，他的信非常非常的厚，所以没有回完。 所以我们需要前情提要吗？ 因为他刚好有分一个段落啦，因为他上个段落就在讲配音，然后那个前辈帮了他很多，就关于改文案、现场改等等之类的。 了解了。想起来了，想起来，大家想起来了吗？ 接下来第二段， 没有想起来的话，回去听录音档哦。 总之呢，佩音他在那个公司遇到了马克，让他自省了一件事情。 有什么好反省的？ 之前呢，因为我本身对于旅游毫无兴趣，所以完全没有想看欧游点点点。可是如果没有看喜欢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书，又要如何大声向别人说这是我很喜欢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呢？成何体统？ 哎，等一下，等一下，不需要吧？ 他可能就觉得说要有全面性的支持才是支持的感 觉。我想想看。吴玛丽很支持邓家华，他就必须要发 楼。每一次看到他的所有照片，我就第一个传给你，因为我知道你最支持他，你不能错过，你不能错过他的任何第一手消息，比别人慢你都很不开心。 真的，我们认真想一下，假设我今天真的很支持罗志祥， 你不要想那些很难。 哎，罗志祥很多人那个吧， 你就想你真的喜欢，你支持 Jeremy Lin 啊，好好。假设我支持 Jeremy Lin， 然后他开了一个服装品牌，我觉得同样爱吗？好像不一定。 但 Jeremy， 如果他开了一个香水 出书，你会看他的书吗？ 好像也不一定，因为我爱他是他球场上的表现啊，不是吗？我爱他是在球场上跟球场上传递出的态度。可是他出了其 他书，如果是这边讲他球场，他如何成为他现在的心智，他的态度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他其实有书啊，嗯。可是那好像不是他自己写，那好像都是林来疯那时候很多 人帮他的。 嗯，可是好像不会，好像就是不会。 所以你也不用多虑，没关系的。但总之， 他叫什么名字啊 ？Rain。 Rain。对啊，所以就是你是因为在听青春点点点，是听广播，听，跟我们出书其实那又不是广播啦。 反正他事后立马在博客来订购，然后阅读完毕。他可能无法分享有深度的读后感。但以下确实是我的感受，就姑且听听吧。马克·玛丽平易近人的文字，让对旅行毫无动机的我，也可以没有负担的轻松阅读。虽然文字简单，也不企图传递大道理。 哎呦，糟糕！ 你想传递大道理哦？ 不是啊，我觉得我好像变成一个很爱讲大道理的人。 但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名言佳句。也让我这个资历尚浅的听众有更认识两位的感觉，像是其实我不知道马克谈起恋爱会是这个样子。 哪样子？ 每天写一封信让他天天收到。也不知道玛丽原来是一个喜欢规划精准的旅游，也不知道玛丽小小的赌气竟然这么可爱。分手吧那天。 赌气什么？你赌气什么 吧？是什么？最后一天在哈斯塔特分开吗？ 哦，那你的赌气是什么？你就算赌气，你也找不到我啊！你也只能自己。 对啊，我的赌气是 你也只能自己过啊！你也没有办法。 我自己要去探险，我要找其他的这样子。 对。 他觉得看到不同面貌、不同魅力的你们，蛮棒的。另外，马克跟玛丽的伙伴关系让我想到杰尼斯的。 杰尼斯的谁？ 阿拉西 and Kinky Kids。 为什么？阿拉西跟 Kinky Kids 很好哦。 这两个长寿团体有一个特色， 脸都很重。 他说，就是因为私底下不常来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伙伴关系才会长久。 哦， 我也想到二宫和也曾经说过，他平常其实不会去询问说其他的成员最近怎么样。 嗯， 所以因为这样在节目上受访时听到，他才会觉得，哎呦， 怎么会这样？ 对，蛮有趣的。 啊， 年纪更轻的时候会搞不太懂，这。那你们到底是感情好还是感情不好啊？可是随着年纪增长才明白，其实不管家人还是朋友，隔点距离亲密度不减反增的那种微妙心境变化。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乐团，我们每次看 back， 我们每次就是在听，然后都觉得哇，就是他们一定生活也都在一起。可是越访问越多，你会发现哎，其实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团而在一起的人。就是他们就是哦练团咯，然后就不来啊，练完了以后有的就哦走咯，就有的啊不会多聊，可能大部分其实都不会，不是私交多好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玛丽说，心天鹅堡就像爱情，很多人不相信或不明白爱情的美好，可是遇到那一天他们才会发现，哦，原来大家说的都是真的。然后他也喜欢我在天鹅堡旁边喝着热可可的时候开始想念家人跟朋友，觉得有点惆怅，就看到的这个风景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他说活到这个年纪，四分之一世纪加一岁， 26啊， 还不知道爱情的本体。对我而言，这些话真的是说到心坎里， 不管他人讲再多爱情啊，爱情怎么样，爱情怎么样，可是就是只有陷入爱情的人才会明白各中滋味啊，而他人永远都是雾里看花。 嗯哼， 马克写的《工作带来自由》让我最有感触，也有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大学主修的科系的关系，我必须要去思索在社会中的个体他的行为还有心理。我必须承认历史上那些残虐的事件都是出自于人类之手，我也得清楚当自己说出不想看见街道被游民占据时，将家里的昆虫弄死的时候背后代表的意涵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刚刚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不想要看到游民跟为什么要把昆虫弄死，这是同一件事吗？还是这是两件事？ 他是有个顿号把它分开，他说他必须明白清楚自己背后想的意涵，哪些意涵呢？就把家里昆虫弄死的时候， 嘿， 以及说出其实我不想看见街道被游民占据的时候。 哦， 记得大学的时候也曾经想让自己带有洁癖的行为更上层楼，可是当教授在课堂上提出说 啊，追求干净的社会，如果把这个概念推到极致，那社会会变得怎么样呢？ 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举手说，教授，为什么其实你把任何概念推到极致，这个社会都会变得很不一样哦。 那个时候 Rain 开始感到恐惧，因为这个背后觉得他代表他希望所有不合乎干净定义的东西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干净的人，不干净的建筑物，不干净的物种。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想法其实很可怕，意识到很可怕的同时，他对于生活环境的肮脏容忍度也开始上升了。 Whoa. 因为他不想唤起蛰伏在体内那个平庸的邪恶。 Mm. 所以读到马克的文字，让他又想起了当初拥有这个想法的契机。 Mm. 这一段应该是你写的吧？让我觉得可怕的是，这些恶其实一直蛰伏在我们的体内。当我们渴望秩序，到甚至愿意牺牲自由时，当我们太过希望被认同而失去理性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用二分法区别我们和他们的时候，就是在喂养我们体内的恶，就是在提供让恶茁壮的养分。 Yep， 前头也有提及，有的时候就是他上一段不是说他的公司高层很没有决策力吗？就很烦。有时候被无法决策的高层逼得失去理智的时候，我会希望有个独裁者来决定一切，可这个想法总是出现后马上消失，因为这实在太可怕了。不晓得马克和玛丽你们看过《恶魔教室》吗？这部电影 熊暴我没有。 《恶魔教室》呢是一部在讲现代人以为纳粹是历史不会再发生，可是 心理学 哦，你说那个一边你们当犯人，你们当那个， 对对 对， 就对对对，同一个教室哦，就同一个教室里面，我只是、 给一个人给一圈人权力， 对，然后只是画一条线说，好，从今以后呢，譬如说我这一班有40个人，我就说1到20号你们呢现在就是管理者，然后21号40号你们就是犯人，啊，这个因为我们只是玩一个游戏嘛，那我们就玩一下这样子，就没有想到这个游戏最后那个实验变得蛮恐怖的， 很可怕、欸， 对对对，变成一到二十号，他们真的觉得他们有权利可以去管教，可以去教训，可以去打骂，可以去就是 为什么那部电影现在这么少重播啊？真可惜， 对啊，可是这是一个真实心理学案例。 我深深相信电影台在安排电影的同仁应该有在听圈圈点点在那边呼喊这部片让他再重播吧，我好久没看到了。好， 这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吗？ 对，欧游点点点是一本好书，一本好书就是可以让人读几页就放下书，想想别的事情，想完之后又再度拿起的书。 哇， 换个话题，上封信马克有提到想努力学好日文，最近在广播上也有听到你们的日文对话，我觉得很棒啊。学语言不管文法单字记了多少，最终还是要付诸到言语才能传递，敢说应该是最难学的，既然说这方面不构成什么障碍，那应该也没什么困难吧。他去年七月开始补韩文，已经持续一年多了，要边上班边学习新事物是很难的事情，跟学生时代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不一样，我只能抓紧时间来学习。 学习韩文的动机是因为我觉得有些韩文歌词写得很好，我想用原文去理解歌词到底在说什么。 推哪弄？ 再来是以及嘛，再来是因为听说那个日韩文的语言很像，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啊，我学日文不如来学学韩文好了。可是呢，实际一学才发现什么根本就没那么简单啊。原因如下：一，它的发音规则很多，没有办法马上上手，记规章嫌太难，只能采取自然学习法。比如说我碰到那个字在背，在背，在背，比较轻，比较轻松。二，虽然文法极度像日文，可是包含的语义不竟然完全相同，以及它不像日文有那么多的助词来区分功能，同一个助词就可能有很多功能，会让人容易混淆，然后也会因为情绪就让重音改变，让人觉得啊，但日文的音通常基本上它会有个什么，比如说重音在前面、后面等等之类的，只要音下降就是下降，上升就是上升。可是韩文呢，会让我那种好像你爬山，上山下山，上山下山，上山又下山，上山又下山，然后就哈。当然因为我现在韩文还很破，对于正确的发音不太懂，难免有误解。可是我真的觉得韩文的发音让人家觉得好不稳定哦。以上是我小小的抱怨。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韩文班的学生呢主要是上班族，所以每一次造句练习时最常出现的对话来了。因为没有钱所以没办法买东西。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没办法旅游。假日都在家里看连续剧等等，这些根本毫无梦想可言的句子。 因为没有钱所以没办法什么 买东西， 买东西。 因为没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旅游。假日都在干嘛？假日都在家里看连续剧。 お金がありませんから。 お金がないから。 はい。然后什么不能什么？ 買物できない。 不能买东西。 時間がないけど、旅行できない。什么都知道できない就好了。然后他说，听到老师问说：“各位同学有什么梦想吗？”这个时候，全班瞬间冻结的气氛真的是蛮好笑的。最后呢，老师就是好，那大家就不要造这个句子了，放弃。乐乐常写了好多，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无趣。没有啊，很有趣，你的信很棒。 面白いね。 等之后有契机的时候再来写信打扰你们吧，拜拜。 拜拜。 好的 ，Rain， 期待你的下次来信喽。 对你的失败，坐在家里，我可以安心。 剑歌金曲。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与你最美丽的相遇。日剧《101次求婚》插曲《追寻梦想》。30周年纪念专辑《Beautiful Days》，唤醒你的美好时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当众神发怒，世界即将毁灭。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南北馆神话音乐剧《蓬莱》，台湾实验剧集全新力作。从中国千年神话提炼出的人类斗争史，结合诗歌、乐舞、偶戏及多媒体，带您从英雄故事里领悟，在南北馆旋律中苏醒。蓬莱，11月18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时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Oh。 昨天明明揭开梦魇之锁， 来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嘿、hey, ，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 哎、hey, ，你怎么不让我讲我是谁？ 你不是在讲了吗？ 你都没有让我好好的讲我是谁，你就开始讲话了。 请问你是谁？ 我是马克。 马克你好，怎么写？ 马克就马克。 很多哎、欸。 就马克啦。 哪个克？克星的克。 对啦， 克要的克。 对啦， 现在让你介绍了，你又这么随便。 我是马克。 今日马克信箱为你选播的专辑来自于卢凯彤，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换我。 是， 我是匿名的人，最近在听2016年初的马克信箱，听到你们说信件不够，所以我赶快写一下信。然后呢，他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可是我们没有。他说其实9月份就想要写信给你们了，只是当时信写完就撕掉，Word档打完就删掉，一直不断重复，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完整表达自己的心情。现在已经11月了，只剩下一个多月，今年就要结束了。这封信我想要好好的来告别这两年多来笨笨傻傻的自己。 两年多， 希望写完这封信，听完你们念完这封信，我可以更彻底的放下。或许这封信的道德魔人听到以后会觉得报应啦。哎呦，这已经是好故事， 我猜第三者， 这已经是好故事，好故事，好故事，自己所有痛苦，自己所有痛苦都自找的啦。你不去勾引人家不会这样吗？又是两年多勾勾的，活该啦。 小三，小三故事， 我承受，我承受，但是我很玻璃心。拜托点友，拜托 PTT 的乡民，手下留情。 我跟你说， 不要骂太凶。 你就是这一集，不要看 App， 也不要像 PTT 看实况文就好了。 真的吗？ 不需要看啊。 嗯，好了，我要来简单说一个小故事咯。我要用第三人称来说故事。A， Ariana。 A 是一个上班族 ，Ariana。Is an office lady. 哇，为什么要用和式英文？Ariana 有工作，一直在25岁之前都没有交过男朋友。嗯。D 是男的，是不是？ 对。 Dove， 有人叫 Dove 吗？ 你说鸽子啊？你说鸽子吗？ 鸽子是这样发音吗 ？Dove 啊，对啊。 那道夫怎么念？ 谁叫我不知道，我 没有道夫这个名字哦， 哪来的啊？ 清道夫的道夫， 我这爹爹你用中文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哎、欸，道夫 没有 duff 这种英文 duff 哦， 有这个字吗？ 你可以查查看 duff。 我来， 有这个英文名字 duff 哪来的、啊？ 有 Duffy 啊 ，Duffy 是 Duffy 是戴妃啊， 是哎、欸，有 Duff 电影 ，Duff 电影叫做翻成恐龙尤物哎、欸， 有吗？ 为什么 The Duff 要翻成恐龙尤物啊？ 剧情吧。 哦 ，Duff 是 designated ugly fat Fred， 什么意思？ 这缩写。 Duff 是 D 是什么 ？designated， 这个我听不懂是什么？ 就那部电影的缩写啊，你看。 D 哦 ，designated 对 ，designated ugly fat friend。 嗯， 好，是那个又胖又丑的朋友。 所以没有 Dolph 这个英文名字耶。 Yes， 你再选一个。好，你选 A， 我选 D。D 我选 Dwayne 是一个大他六岁的同事。Ariana 比 Dwayne 早半年进公司。当时 Dwayne 进公司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由 Ariana 教他跟帮忙他的。一开始呢 ，Ariana 对 Dwayne 没有太大的感觉，就觉得是个同事啊。而 Dwayne 也有一个交往稳定的女朋友。大概一年后 ，Ariana 跟 Dwayne 的交集越来越多，渐渐的会中午一起出去吃饭，下班呢偶尔也会聊聊，在公事上发生有趣的事情 ，Dwayne 都会跟 Ariana 分享。有的时候 ，Ariana 帮完忙。帮忙完 Dwayne 公事之后 ，Dwayne 会突然对 Ariana 说 ：“Love you。”干嘛 ？Love you。 Love you。吴玛丽，谢谢你录音控音 ，Love you。之类的这种感觉。我还有干嘛笑什么？还有，广播界的女神，有你真好。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女神现在用很歪的嘴巴在吸她的，完全没有 feel 啊！怎么会这么没有 feel 的画面？好，有你真好之类的话， 起初呢 ，Ariana 不敢想太多，也不敢问 Dwayne 的感情状态，毕竟那都是比较私人的事。但不否认的 ，Ariana 渐渐的喜欢上了 Dwayne。 我现在，谁手机响了？ 我。 有事吗？ 他提醒我，等一下要做青春年年现场了。我们现在在时空虫洞中，大家 有需要每天的 提前一个小时都会 提醒你要做现场， 对，要做现场了。怎样？我怕我有一天忘记，我怕我有一天失智了，怎么办？我念故事念到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 你只要跟她说 love you， 对，不要随便开这类型的玩笑，因为她有可能会渐渐就陷入你的 温 柔当中。对，可是你可能只是一开始你根本就是无心，对啊，一开始 是无心的吗？ 我觉得有很多习惯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可能一开始是无心的，一开始说哦 love you 开心啊，就是对啊，真的觉得有你很好啊，这样，就他们就反正付出温柔又不用钱，我只是说句话没有少什么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对方真的喜欢上了之后就觉得哎 干嘛？ 哎呀，我没有在钓鱼，就突然有一条鱼上来，那我应该也是要吃一下。就这个男性心态，就是你知道，到手的鱼我不吃白不吃。好。所以呢 ，Ariana 一开始都很压抑，一直压抑，一直压抑，不断告诉自己说，不要跟 Dwayne 有太多接触哦。这时，差不多时间的 Dwayne 则是开始放风声，开始跟他比较好的几个学长说，我对 Ariana 好像有点意思哎，我好像有点想要追 Ariana。 你怎么会听得到风声呢、啊？ 流言传来传去。放出风声不就是会让人听到吗？ 故意让人听到的、哦、 对啊，而学长们呢就会开始会制造机会让 Ariana 跟 Dwayne 有时间独处。就这样大概三四个月， Dwayne 一直邀约 Ariana 去看电影， Ariana 答应。不得不承认 Ariana 自己私心对 Dwayne 有些许的意思，所以答应了 Dwayne 的邀约。看完电影之后，在附近的公园散步，Dwayne 突然对 Ariana 说，因为你的关系，我跟女朋友提分手了，等我处理好，你可以答应当我的女朋友吗？ 好突然哦， 时速160公里的正中直球就这样朝我的心脏投来，对我的心里开了一枪。这个时候 Ariana 真的慌了，我真的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内心也非常的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对 Dwayne 也有一些感觉，但是 Dwayne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好像都是我害的，所以我只跟 Dwayne 说了，可以让我好好想想吗？之后两个人没有多说话就各自回家了。但自从那天之后， Ariana 的心， Ariana 的防备力开始下降，对于 Dwayne开始会关心，也开始下班会接 Dwayne 的电话。就这样 Ariana and Dwayne 慢慢的越来越亲近，也越来越像情侣。可是 Ariana 始终没有也不敢跟 Dwayne 确认他是否已经处理好之前的感情关系了。两个人就开始变得像是情侣。 Dwayne 呢开始会对 Ariana 说，我喜欢你，会一起约会，会开始叫Ariana 宝贝。渐渐的该发生的都发生，不该发生的 也都发生了。 说是迟那是快，好喜欢念这样的故事啊。就在这种像情侣的相处模式，阿龙啊，我刚刚是要发阿龙啊，阿龙，你没事取一个这么难念的名字给我干嘛？阿龙Ariana 活在粉红泡泡里。半年后 Dwayne 的生日当天， Dwayne 跟 Ariana 说，我要跟家人一起吃饭。而 Ariana 也不疑有他，回家滑手机看 IG。 这时 IG 突然跑出了 Dwayne 跟那位女朋友的打卡。噔噔，说真的，Ariana 当下脑袋都空白了， 好像嗡的一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嗡，刚那是 F1 赛车吗？ 嗡嗡嗡。哎，大家可以一起跟我发声轰的声音吗？你真的脑袋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太高太高，你要用低的。轰轰，哎，脑子很麻哎、欸，脑子很麻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欸。 太智障！ 就在 Ariana 看到 IG 的那个刹那，Dwayne 传讯息问 Ariana 说：“哎，你下班啦、啊？到家了没啊？” Ariana 完完全全不知道是不是该打开讯息。而 Dwayne 应该是做贼心虚，所以开始疯狂传讯息，看到 Ariana 没回就改打电话， Ariana 还是不接。最后 Dwayne 传了下列的讯息给 Ariana 说：“可以让我跟你解释吗？我是骗了你，我跟他没有分手。” 哈？哈？ 可是他也知道我根本不想理他，今天确实也是跟家人一起吃饭，只是他说他想要一起吃，所以我想说吃饭而已，没有关系，就让他来。我没有故意要骗你，因为我怕你生气，怕 你 难过。你 就是故意要骗我啊！ 所以没有跟你说实话。哦，现在想想哦，这一段根本就在自打嘴巴啊！Ariana 当初怎么还会相信呢？奇怪了 ，Ariana 当下也只是傻了，只回我知道了，生日快乐。之后一些拔蜡剧就不多赘述了。总之 ，Ariana 当下应该是被下了符，或是被鬼遮眼，隔天就跟 Dwayne 和好喽。 啊， 好夸张哦！ 隔天呢、欸？ 对啊， 连气满 72小时都没有办法哎、欸。 对啊， 那天之后 ，Ariana 跟 Dwayne 都知道两个人的禁忌话题是什么，两个人都绝口不提。我答应自己。 所以你从那天就知道你是。 小三， 嗯，对，如果用这个名词的话， 对，然后大家都知道， 然后也接受了，就这样， 两个人都知道那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禁忌，这件事情不提，你生日到底去干嘛不提这件事情。哎、看到 IG 的当下 ，Ariana 心情真的很难受，原来自己一直是第三者，原来自己被骗这么久。但是因为 Ariana 不曾有过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所以不敢，也舍不得说断就断，所以就默默地继续了这个错误。Dwayne 生日过后，因为公司职务的调动，暂时被调到了海外。那时 Ariana 还为了想要见他而买了机票到 Dwayne 的城市，也事先跟 Dwayne 说好了，也约好了。只是当 Ariana 要出发的前一天， Dwayne 突然说：“我那几天不能陪你了哎，到时候我可能只能播一两个小时见个面而已哦。”这时 ，Ariana 的机票订了，住宿没订，行程没看，因为原先要住在 Dwayne 的地方啊，要跟 Dwayne 一起玩城市啊，通通， 所以是连住他那边都不行啊。 对，通通都没了。Ariana 这趟的旅程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因为临时被放鸟。所以行程来不及看， Ariana 天天都在饭店附近的小港口或是公园发呆听音乐，然后流泪。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浪费了快50000块，也伤透了自己的心。回到台湾后， Ariana 照理来说是该清醒了，多年都已经做成了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留恋的地方啦。可是当 Ariana 一回到台湾， Dwayne 又天天网络电话给 Ariana， 又常常说一些 Ariana 喜欢听的话，所以 Ariana 又被动摇了。耳根软的人真的蛮可怕的，你只要用一些好听的话就可以哄他开开心心。 真的耶，被 Dwayne 吃得死死的。 嗯，所以其实男生也需要学会就是如何讲好听话，这蛮重要的。我在跟我自己说，好，又开始天天讲电话，天天一起电话挂着睡觉的日子。Dwayne在派驻的这段期间很常往返台湾，但回台湾的时候都不太会跟 Ariana 见面。 Ariana 知道 Dwayne 都会去找女朋友，虽然 Dwayne 每次回台湾都骗 Ariana 说 是跟家人啦或跟朋友啦，虽然没有跟 Ariana 见面，但对你都会三不五时的传讯息传图片跟 Ariana 报告行踪。现在想想 Ariana 一定是脑袋烧坏了才会一直觉得 Dwayne 这样的行为是因为 Ariana 很重要，所以 Dwayne 才会这样跟他报告让他安心。 哇哦， 真的是鬼遮眼。 现在写的时候应该完全不这样觉得了吧， 但我从他的虽然也不是笔写，但打字上面还是可以感觉到他的情意耶。 嗯， 还是感觉得到。拔蜡剧快要结束了，直到今年八月， Ariana 跟 Dwayne 在网络电话里有一些小争执。 Dwayne 很生气的对 Ariana 说，你知不知道你就像一面镜子，看到你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坏 啊。你是真的很坏啊。 我们之间又不是什么关系，让我静一静好吗？我们之间又不是什么关系。 Ariana 无语，而 Dwayne 则是说完这句话之后人间彻底蒸发。 好爽的一个人哦。 直到现在我写信的时候人还是蒸发的状态。 哈， 初期 Ariana 还会以为 Dwayne 只是气话，还会想要找 Dwayne， 所以就会打电话或是传讯息给 Dwayne 说，拜托你接电话，拜托你回讯息啦。但是 Dwayne 总是爱理不理的。就这样短时间内两个礼拜内 Ariana 掉了3公斤，从120到117。这当然是我自己加的， 我想也是。 原先的胸部就已经是 A 了，现在变成了 A 减。 这也是你加了吗？ 不是，这是他自己写的。所以现在我决定不要叫他 Ariana 了，我要叫你 A 减。好，扯远了，但故事也讲完了。回到第一人，哈，没有 A 姐出现的地方了，要回第一人称了。就在写这些很瞎的事情发生后，身旁的朋友早就都已经看不下去了。他们都会介绍男生，然后总是会跟我说，你条件又不差，他又矮又胖又穷，对你又不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时间啊。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但就是觉得难过。现在的我尽量让自己往前走，不要一直处于伤心的状态。所以有些细节没有打得很完整，只是把两个人相遇还有 A 姐明明有很多机会让自己清醒放弃解脱却还是一直骗自己的情节写出来。我不是要说 Dwayne 有多坏，虽然我初期， 但 Dwayne 真的蛮坏的啊， 其实真的很坏啊。 对啊， 会这样做是真的很坏。 嗯， 虽然我初期真的把他想得很坏很坏，常常告诉佛祖他的坏话，那他真的很坏。 对啊，他是真的很坏， 他是真的很坏。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也有错，早在自己没有确认 Dwayne 的感情状态和发现他还没分手又继续纠缠的时候，就是个错误了。其实在 Dwayne 消失的这段期间，我开始反复的问自己说，我是真的喜欢他吗？还是只是因为习惯或是因为不甘心呢？还是因为我一直活在初期两个人美好以及他一直很殷勤的对我的那个过去？其实我还找不到答案。当时九月份想写信给你们，也是想要问问你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嗯，很多人会一直活在最初的美好当中， 嗯， 就会一直觉得，可是他当初就是对我这么好，然后对后面他发生的那些很非人哉的事情都 用过去来拍拍自己， 对，都会觉得没有，他当初是对我很好的，你看他后来还是会讲很多好听话哄我之类的。华人女单不要打哈欠。现在的我虽然还是找不到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的原因，但我渐渐可以明白。我告诉你，你去看李安那个什么比利林恩的中场汉士啊，不是 战士， 中场战士 好难过、哦、 中场战士，对，就是真的、啊、我们人会想要找原因，但其实不需要找原因，就是想要找原因都是一种欲望，你要把那个欲望放下，因为其实没有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很多事情发生都没有原因，你也找不到原因的。他说其实从头到尾我对多年来说都只是个工具人和泄欲的工具。小故事没有写得很仔细，但说到泄欲工具这边，我想各位看官各位听众应该都可以理解了。 嗯， 就是他想要 fuck 的时候就会来找我， 随呼随来。 或许他初期是真心的对我不否认，但后期他调往海外后，每次回台我们会见面，好像他都只是想要发生性关系，而当下的我却还以为他是真的想见我，所以看不清。 我知道一定很多人会觉得早在他生日看到 IG 打卡的那一刻就应该要清醒，以前只要看到身边有像 A 这样的角色的女生或是男生，我都会很愤愤不平，都会觉得怎么会有那么笨的人啊。但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才知道真的好难清醒。有的时候理智上一直告诉自己别再这样子伤害自己了，但是情感上却贪图一丝温柔，一丝甜言蜜语，所以让这段关系一拖就是两年多，快要三年。这也是有时候我常在看 Boy and Girl 版的内心的 OS。 嗯， 就你看到很多人就是一面倒在骂那些第三者啊，然后一面倒在骂那些你是白痴哦，那么醒醒吧，什么什么，不管用酸的用骂的用讽刺的什么各式各样，然后我心里面都会想，就是、哦、我可能在马克先生已经讲过很多次，就都会觉得说你们真的好幸运哦，因为你们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还可以维持在一个你们还可以站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还可以站在那个高处，然后还是可以就是在那边投石头在那边骂人，那是因为你们的世界还没有崩坏过。 嗯， 就你们世界还没有发生过这一种要说美好吗，或是很揪心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这样子骂人。多人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整个人消失踪影，完全不联络，想想对我也好。我不敢说现在 我有问题，你还有很多面吗？ 对哦，还有两面。 那看来要等等继续多影的故事。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16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力， 曾拥有大舞台，爱却又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大家好，我是张云金。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过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12: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来信马克信箱，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喽。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 来呀、啊、来呀、啊， 罗西好罗好罗好罗，你你登 端 你端，100-25号25楼。 Oh yes， 无唔对，待会一点了，继续来念念念念，大家 念歌词。 这首歌就来自 Joanna 王若琳《The Rightful Heir》。 Maybe it is

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来信马克信箱。我们的马克信箱地址在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干嘛？ 你刚刚那个脸是怎样？ 肚子饿啊？ 请继续读兰 Dwayne。 好，那 A 姐说他在回忆这一段过去，他觉得 Dwayne 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整个人消失踪影，完全不想联络，想想来说也许对我也好。我不敢说现在的我是不是好了，因为我还是会偶尔的想到他，还是会想他哪一天是不是又会回来找我呢。我还是会偶尔看看我们之前的讯息，之前的照片。 你要做好心理建设以及脑内练习，当他有一天又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你会倒。 你 因为你还对啊，你还在看过去的照片，就其实你还是在回忆他。 那能不能事先想一些预防措施呢？ 预防措施其实应该要，你必须要很确定，就是你要把那些东西都删掉， 然后封锁他，让他没有办法联络你， 让他没有办法联络到你。对，但是现在的我可以正常吃饭，可以正常睡觉，正常跟朋友们出门玩了。写这封信其实也是想要纪念那个曾经爱得很疯狂的自己，但这次我想跟那个疯狂的笨蛋说拜拜了，不要再走回头路，不要再让自己这么卑微的去爱一个人，不要再去践踏自己的自尊，不要在爱情里当一个疑神疑鬼的人，因为真的好辛苦。身旁很多的朋友问我说会不会后悔跟 Dwayne 有段关系，说真的我不会后悔，虽然 Dwayne 最后不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朋友可以上床。我仍然是不后悔认识 Dwayne 跟 Dwayne 有段关系，因为 Dwayne 让我发现原来我是个会爱人会喜欢人的，原来我不是没有恋爱体质，我在自己在爱情里面可以傻成这样，原来心痛的感觉这么难受，原来当一个人被鬼遮眼鬼打墙的时候，怎么说都是没有用的，只有让自己伤得透彻才会明白。丹妮表姐曾经说过，人的一生中可以有遇到爱过的 烂咖哦， 对，两个烂人的扣打，她说可以遇到可以爱过两个烂人的扣打，因为一个太少，三个又太多，所以两个刚刚好。 我想我只想要经历这一次，因为这种感觉真的好难受，回想那段日子自己都不像自己了。前阵子听录音档听到今年某月某日的强强塔罗世界，有一个女生在算自己跟暧昧对象的问题，强强最后送给那个女生一句话，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值得的人身上，在你还没确认他是不是值得的人之前。听完真的有心有戚戚焉，其实早在 IG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该知道 Dwayne 不是值得的人了，但我还是选择欺骗自己，让自己再花一年的时间跟他耗。如同信开头所说的，我希望这封信写完后可以更彻底的放下，纵使我们之间在公事在公司还是会遇到。 哈 哈， 所以你们是看得到对方的。 哇，但希望自己能平常心面对，不要再被影响，不要再想他，不要再想我们之后会怎样。我相信我自己做得到，也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祝福我，替我加油。很多人一定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换工作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以我的学历出去找不到比这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了，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男生放弃这么好的薪资跟年资。这也是蛮实际的啦。我期许新的一年我一定要过得很好很好。 可以， 现在偶尔会跑出我一定要过得很好比跟 Dwayne 在一起还要更快乐的念头，让他知道没有他我真的没差。但最后这个念头是不太必要了，因为他真的不会 care 你在过些什么日子。你对他来说就是个肉便器而已。希望之后我怎样， 太难听了吧。 希望之后我再写信会是写开心的事情跟你们分享，填满马克信箱的时间。谢谢你匿名的，因为你是匿名者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我就叫你 A 简吧。 不是 Ariana 吗？ 哦、oh, Ariana 啊，是，对对对对 Ariana。但因为你的文字当中就是虽然你现在一直喊话说我要过得很好 我要加油等等， 我要往前， 对，可是因为你文字里面还是有透露出那种淡淡的那种希望的感觉，是 No hope, no hurt. 对，不要存在的任何希望，就是不期不待好吗，就是不， 他不会是给你希望的人。 我想想看，可能要比不期不待还要更深一点， 就是彻底切割。 对，就是，可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所以我们可以讲得很轻松。可是他现在在里面，他就会觉得没有啊，我现在就是已经 没有。我相信女性都有狠下心切割的 经验， 神秘力量。 哦，你说都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到，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件事，看你想不想而已。对，从今天开始，把他当透明人。看穿他，就算对到眼睛也是。 我不会再让他看着你，让你拍 我。我要再拍一张。心猿结义， 走开啦！这封信是来自于小明。小明说：“这是我的第七封信，好久没写信了。今天我要诉说我对于学校非常生气又难过的事。话说呢，我来到学校三个月了，发现有许多作业流程是毫无效率，于是我跟主管说：‘要改变。’”还好我主管人很好，我同事刚毕业就直接变成员工，也还有冲劲，所以我们改变了很多东西。 好棒哦！ 可是呢，要优化的东西太多了，于是我就写下了一个计划案要给主管。刚好那时候学校有一场讲习，主管就建议我去听，主题叫做精实管理，精确实在管理，精实管理。主讲人是哈佛硕士毕业，专门在帮企业做精实管理的，刚好访台就被邀请来演讲。所谓精实管理，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瘦身、降低浪费、提高行政效能、减少花费等等，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讲师来演讲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他今天所说的部分都是皮毛而已。他有推荐一本书叫做企业成功 90% 靠的是制度。之前我写计划案是给主管看的，可是因为我不是念管理的，只是有许多想法，还有一颗想要改变的心。那听完讲座之后呢，我就把计划案整理的完善一点，然后主管也把计划案给一位院长看，然后叫我去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未来趋势，未来走向是个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的事情。我要改善的事情是什么呢？举其中一个例来说，我们都需要填写资料 要统整老师们的意见嘛。那以往都是什么用附件再用回信的方式，简单来说，我寄 email 给马克玛丽，你们填完附件的 word 档再回传，然后我就收到两个附件。那如果玛丽的资料有误，又再传一封给我，我就收到三个附件。底下如果50个人，我就50个附件啦，信箱就会变得十分混乱。 嗯， 到处都会是这是更新版或是以此封为主的标题，而这一切只要用一个云端档案就解决了，而且可以线上同步及时更新，而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我的工作是一个语言相关部门，是一个学院下的小小附属品，加上组长就3个人而已。 嗯， 可是要负责全校所有语言相关的活动，主任是属学院的，我们的上属单位人较多，主任看完我的计划书之后，就叫底下职员还有其他科室的人来听我说云端。 嗯， 因为是临时叫我上场的，所以没什么准备时间，我就分享了云端的概念啊，以及我在行政上如何去操作。接下来就是让人生气的地方 来了。 在我分享完之后呢，有一个科室的一群人就开始提问。 嗯， 备注的时候，哎，他说注明，在说的时候他们没什么认真听。 嗯， 我就想啊，他们年轻人当然就比较了解云端啊。 嗯， 他就问了，如果有老师把云端档案删了，资料删了，那怎么办？ 嗯， 我说可以还原啊，会有记录。啊，我们底下有300个老师，我怎么知道哪个老师改了什么？我就说，那你们底下有几个员工，一个人负责几个老师呢？我们有10个人，大家一起做，没有分工。那你们可以分工啊，一个人负责多少老师，再用颜色注明或是其他方式得知谁改了什么。其实云端也有追踪功能，只是会比较乱。那因为我不是你们科室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工作内容，所以没有办法告知你们实际该怎么操作运行。 嗯， 啊，老师就是不会用电脑，不会去云端嘛，用附件他可能偶尔还会填一下。而且我们的表格还有试算表含在里面哦，贴上去的话表格格式会跑掉。那你要对老师做教育训练啊，我之前在外面大公司工作，公司几百个人，部门还跨了大陆菲律宾，我们全部都是用云端。试算表就要把它设定好，是需要专门的人去负责管理的。啊，不行啦，这我们行不通啦，我们是学校又不是公司，以老师为主，老师不做就是我们要做呢。对话内容当然不止这些，可是讲到这边我的火已经烧到了头顶。他们后面还讲了 一堆鬼打墙的话，反正就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直说可是老师说怎样啊，可是老师说怎么样啊，啊老师说页数很多啊。在这边呢，我想要分享一句话给大家，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方法，当你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 找到1000种借口跟理由。 对，我现在是受主任之托来分享云端功能的好处与效用，我并不是来帮你们解决你们科室的问题。学校花钱请你们，不就是要请你们去解决问题吗？可是他们态度就是，好啊，你今天提出云端荒案，那你就要解决我的问题嘛。我内心真的很想把鞋子丢过去，我帮你这样解决问题，那你薪水给我就好啦。我了解各个科室都会有不一样的难处，可是云端这个工具就是看个人如何去发挥，让它千变万化的。他们提出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就是重点是你要用脑，你要用心都可以解决。 嗯， 然后他们不停的都说，那你们有做了吗？你们有做了吗？我就说我们一直都有做，而且一直在调整，就是想要让效率提升。我组长一开始也不会用啊，教了几次之后进步很多。哎，他们就说，那你们上属单位做了吗？上属单位做了吗？ 上属单位不就是他们？ 我就说还没。他们就说，那你们全部都先做完再来说。我拿着微薄的薪水，何苦让自己这么累呢？你们自己不用脑，还要我去帮你们开发，教你们怎么做，有没有搞错？ 世界上废物真的蛮多的。 我知道改革很困难，要一个人去改掉旧有的习惯更难。可是你连动脑去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就是坐在那边说，那你来想办法啊，呼呼呼，那种把问题都丢给别人的态度非常让人生气。 嗯， 后来我整个就完全不想说话了。组长呢后来跟我说，哎呀，那些人学历没你高，也没有像你出国见过世面，我知道你有能力，但要低调点。怎么会这样，好 sad 哦。他们也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嗯， 他们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在哪里？ 对啊，也就是说那些人应该都只有大学学历，所以会这样吗？是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让人不开心的事。我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心灵回家写了这封信。 嗯， 到底是堕落的人会来学校工作，还是来学校工作之后人都变堕落了呢？ 没有吧，是他们人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的。 马克、玛丽，你们觉得我要安安静静领这份薪水就好了吗？以免以后你知道出来没弄好，他们也不想弄，弄坏就说都你的错啦，都你不对啊，你干嘛这样，我变罪人还要被批评。 这个好麻烦哦。可是如果 你想要革命的那个步伐想要踏到哪， 嗯，没有，我现在在想的是那个，就是坊间不是有很多有的没有那种十二种人格啊，各式各样的那种测验。 嗯， 然后我就想说，哦，也许小明他的人格特质就是改革者， 嗯， 就是很想要，就这一件事情我明明可以用两步做完，然后你们再用20步，我真的看了很难过。 嗯， 我真的很想改革。嗯，可是因为你现在在那个， 而且他的力量真的是蛮小的，他要撼动那个。 你现在在巨塔当中，然后大家又说出来就是人为言轻啦。 嗯， 对啊，就是我想，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组织里面，应该都会，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改革的人的话，你看到一些很棒的事情想要分享的话，你都会知道。那些困难，因为有的是在上位者他不想做， 嗯， 有的上位者他不理解，有人是不理解， 嗯， 有人是不想做， 嗯， 有人是怕事，然后大部分，嗯，很多很多人是觉得，哦，我现在做就好了， 我现在做也可以做完，为什么要那样做？ 对，我照我现在这个方式做好，也许是20步，但是我就是习惯啦， 嗯， 我就你为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要给我一个新的东西？ 嗯， 对对对，也很多人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对耶，要明哲保身吗？ 还是要？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现在才刚刚 进去 这个地方，所以你还很有冲劲。你再多待个2年，你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 那我会到时候非常厌恶， 会变成自己讨厌自己，没错。 我会意识到我变成那样的讨厌自己，还是我进到那个勒勒的圈子里面之后，我就会忘记了以前的我是怎么样。 会不会忘记我不确定，但是。会觉得说啊，反正大家都这样了，好了，你们要这样子，你们要用笨蛋的方式做事，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做事，我就是这样做事。嗯， 在此声明，我所说的这些事都纯属个人意见，可能只是我这个机构的小部分，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去 Meet Up 遇到了一个60几岁的加拿大人， 嗯哼， 他退休来台湾玩， 嗯， 他说生活平淡很无趣，生活就是要有挑战才会有趣， 嗯， 是这样吗？ 嗯， 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sign 吗？生活就是要有挑战才有趣，这样，嗯，好，有点累的小明，辛苦你了，不管未来你想做的决定，你想往哪条路走， 嗯， 都欢迎你继续写信跟我们说。 他能叫人更加勇敢，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

中长，但是怎么只靠你浪漫。再遇上高山与急弯，爱得更加双眼的界限，谁可知我争气热情未减，怎么办？怎么办？携手走过漫长漫长路跟，谁管它有几个几个站？重新出发，越难越能承担，牵手行，走出几弯。 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接到了一封来信，这一封来信蛮特别的。一开始呢，他说：马克您好，今年您的节目陪伴我的女儿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我整个夏天啊就一直听他在说马克玛丽节目的点点滴滴，还计划着要自己去送信，说也许可以遇见主持人哦。这个暑假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云雀，想必二位的节目确实带给听众很多的开心。九月份的时候女儿回到维也纳了，最近发现那封她想要亲自送的信竟然还在书桌里，想起嚷着要去送信时那时还忙着准备演奏的事情，也许就是因为这样耽搁了吧，我就 line 了给女儿征得女儿的意思，所以我今天代为寄出。听说呢主持人会在节目里面念出听众的来信，我女儿的也会吗？ 会呀、啊、 若是的话可不可以请您简讯通知我何时会念到小女的信呢？ 简讯通知 我好换她起床听节目，因为她女儿在有时差在维也纳。谢谢你们，祝福工作愉快平安健康，听众的妈妈 Miriam， 应该是这样子吧 Miriam。 这封信呢来自于神隐少女，是很可爱很可爱的一封信。好，亲爱的玛丽与马克，我是初次来信的神隐少女。为什么叫做神隐少女呢？原因是我小时候长得非常像女主角千寻。我刚一开始第一次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你小时候非常长得很像神隐少女那个什么何怪哦。 你想成无脸男、 哦？对对，我想成无脸男。我想说，哦，这是好事吗？这样子，特别是电影海报上千寻侧面转身的样子和眼神。由于我的小时候太喜欢这部动画了，每当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我就会再看一次，截至目前为止呢可能已经看超过40次咯。当时就连我妈也说我的性格和千寻越来越像了，勇敢不妥协的人格特质和笃定的说话方式，以及笨手笨脚惹麻烦的这一点也很相似。由此可见小孩子的执着与狂热有着令人无法忽视的影响呢。如今几年过去，现在我长成了21岁的神隐少女。不知道玛丽马克心中有没有一部和自己连结特别深刻的电影呢？ 跟自己连结哦。 不是李连结哦，是跟自己连结。 跟自己连结好像没有那么强烈。 我有一部。在我15岁的时候看到的。1995年 The Truman Show， 楚门的世界。 你怀疑你自己也是活在楚门秀的人吗？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觉得我是楚门，直到现在。 你不是，没有人聘请我。 真的吗？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你只是演技很好吧 ？Really？ 我都脱了汤了，演技还好吗？ 你 不知道为了串到你身边，你知道那个生活圈这么近。audition 有多累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而且就是你欧上这个角色以后你就把人生赔给我，你赔了10年。 对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好过我自己的人生耶、欸、 很辛苦。 其实我 很 淫乱，我只为了在你旁边做一个单身大使的形象。 刚刚那句可以再说一次吗？我可以剪成我的手机铃声吗？就是吴玛丽打电话来，就是其实我很淫乱， 其实我很淫乱， 其实我很淫乱，酷毙啦啊因为比如说在路上有时候因为我都会看大家的脸嘛，我就看了脸，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看到 你觉得看过那几张重复的脸， 对对对对对，或是看到之前我常常会 看到说，譬如说，哎，这个人之前念政大的时候，然后这个人我在动物园的时候看到他， 嗯， 然后隔几天，然后竟然在通化街夜市，就是一个很远不相干的地方，又看到他，是一模一样的人，这我非常非常确定。 那时候灵眼不够， 对，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么世界？怎么会这么小？怎么会这么巧？这样子。然后最近只是进化了，最近我生病的那个情况更加严重。 嗯， 我是开始看到相似的人。 嗯， 我会觉得说，哎，这个鼻子我看过。说，哎，这个人的下颚。 在现在这个社会，的确你会常常看到很多相似的鼻子。 没有，不是整形的，不是整形的那一种，不是整形。 嗯， 我说，哎，这个屁股蛋我有印象。 你看过那么多的屁股蛋哦？ 我看过的许多美景。对，然后我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是某几天我之前看过，然后长得很像，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嗯，应该是化妆技术进步了吧。 嗯，那欧玛克楚门秀，你觉得目前为止你的收视率最高的前几集在哪几天？ 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是观众，我不会知道，我不是电视台高层，只是很长的时候，当我进到浴室，然后脱衣服，然后在玩我自己的毛，在玩我自己的鸟的时候，我突然想，我都会想着说，哎，这一幕有多少人在看我呢？ 楚门秀明明就是没有那个啊， 有，他只是把它剪掉了， 哦，是啊， 他也是有的，对啊， 嗯， 好，所以这是跟我自己连接很特别深刻的点。那神隐少女说，我非常非常喜欢带有奇幻和魔法题材的故事和电影哦。记得小学一年级时候的梦想，一度很短暂的想要成为森林里面树洞的小妖精。七岁的那一年呢，那一年平安夜，我跪在床边，双手紧握，向上帝用力的祈祷，上帝啊，我希望可以得到魔法。隔天早上呢，就是圣诞节的一早，我就早早的起床哦，口中我念着小魔女哆瑞咪的咒语，霹雳卡霹雳，霹雳卡霹雳啦，等一下，霹雳卡霹雳啦啦波波，哎，霹雳卡霹雳啦啦波波丽娜贝贝鲁多，霹雳卡霹雳啦啦波波丽贝纳鲁多， 你不能念的梦幻跟有魔力一点吗？ 因为这个太长了，因为这不是中文啊，所以看起来有点吃力。 但你中文配音的演员，他也是可以念出来的啊。 霹雳卡霹雳，不不不不，好难！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利，那贝贝鲁多，哎，真的好难哦。梦幻魔幻一点哦。 嗯，就是你要变霹雳卡啪啪霹雳版。 哦，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拉贝尼努多。而且我还是念错的，我还是没有办法哎。 嗯， 今天这一整集剩下我就要念这个咒语念得好，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利娜贝贝鲁多，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利娜娜贝贝鲁多， 可以帮我做一 些 什么？ 嗯，就是那个声音的弧度不要那么的固定，可以有点起伏一点吗？好像更活泼一点，可以 更活泼一点啊， 嗯， 不要这么固定，更活泼一点， 嗯，你刚刚那个像抛物线吧，滴滴啦啦啦啦啦啦啦， 对，可是咒语不是咒语，如果不抛物件的话， 用一些比较神经病式的。 神经病式哦， 嗯， 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利贝加鲁多，怎么样？可以吗？ 可是你要顾及，我们还是一个儿童台节目， 哦，还是一个儿童台，哦， 对，它只是有点诡异 哦，有点诡异， 对 对， 對， 但你不能吓小孩，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嗯， 好好好， 嗯嗯， 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利贝纳鲁多。 OK， 这 keep， 那可以再给我们一个内向一点的吗？就是他是一个，你知道，他是一个才刚刚学会魔法，对自己还没有很有自信的一个小魔女这样。 好，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利那贝贝鲁多。 好，这也 keep， 那可以给我个，我听说你的直播有个欧小柔的角色，是我想听看欧小柔念咒语的感觉。 好，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利那贝贝鲁多。 欧小柔最棒。 欧小柔已经练习很多次了，所以他可以一次 OK。 真的欸， 念完咒语后，我等了三秒，神隐少女她等了三秒，等着那个被魔法的绚烂光波围绕的瞬间。 嗯，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又更大声的再念一次， 皮皮卡皮皮，爸爸爸爸爸爸，很多。 然后我就听到了下雨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真的下雨了哎，好吧， 七岁的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咯，有机会再写信分享今年夏天21岁的故事。 以前在看美少女战士的时候，我曾经幻想过会不会是美少女战士真的世界上有超能力的人在拯救大家，但是我一直等不到人来找我，所以我就很难过，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 你是一个失忆的没有被发现的美少女战士，我就是里 面的市井小民 QQ。 诶，你车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有点沮丧跟失落咯。 对于爱情不追求轰轰烈烈，也许简单平凡的在一起更能证明那份真挚的爱。 Every road that you roll, That's what I wanna be 多想成为你的眼睛分担哭泣一起旅行有你在就是美景 That's what I wanna be In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当世界进入安静你的笑容依然动听想看见你眼中的我们想憧憬你之后的人生想记得你嗅觉心跳声然后我们就重蹈覆辙想为你写一首歌让你轻轻跟着和 That's why 你是我的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爱自己更美丽俏源胶原蛋白粉清新柑橘口味没试过千万不要说你认识胶原蛋白没吃过千万不要说胶原蛋白有多神奇现在就来体验奥提密斯嫩白益生胶原蛋白粉快上 FB 搜寻爱自己更美丽 当日子东倒西歪到哪里都是死相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为自己快逃 一万个不回头的狂欢 跳脱规矩解放想象魏如萱末路狂花实体专辑全面发行 我是杨丞琳 飞碟那个空中的梦想家叫爱电影 UFO 1:43，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这个段落不要废话的马克，因为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有请辅大正妹、辅大影传学姐来回这封辅大信封的信。 这个应该是要先念这个吧，因为它有两份哎，怎么办？ 还是你就先念，你就 focus 一份就好了。 马克、玛丽，你们好。不久前，我写了第一封信到马克信箱。有提到有一份躺在笔电里的稿子将作为我的第二封信的内容而我终于把它完成了、那是一个关于认同危机的故事我很期待听到马克玛丽对于那个故事的看法 糟糕我觉得放弃这封信放弃果断的放弃它果断的放弃它 那这封信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第一封信就回你 对因为他已经等了 好几个礼拜了为什么要放弃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节目时间已经太短了然后我刚刚听到你说就是认同这件事你要讲的是认同的问题然后又要听我们的想法我觉得以我们的屁话二人组的威力可能会讲蛮久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果断放弃你断尾求生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范米托两位的福我的大落枕终于好很多了上一次教主说又发现了我一个秘密时教主是谁你有 教主我吗？ 我突然觉得我好赤裸、我现在的头发长度跟教母是一样的今年的同志大游行我身边有参加的朋友都说跟往年比变得冷清许多、可能是天气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互加盟的关系但今年还多了劳工朋友在争取休假的权利所以似乎是 还我七天假 模糊了焦点我还是把重心放在去年进不去的夜店里店家也精心安排了两段表演来炒热气氛第一段是舞蹈表演第二段是穿小裤裤的猛男秀因为现场太嗨了所以猛男们大放送让人可以随意的上下其手刮好包括重要部位摸来摸去都无所谓而且他还遇到网红临近还有模仿戏雅随经吊灯的张玉成超开心的 哇 God us we 哇好快哦 我还有一个因为这些都很小 好啦， 这是一张明信片。 不让我先哦。 明信片应该也很快吧？这是哪里啊？ 明信片后面字蛮多的。 这是哪？ 里斯本啊，葡萄牙，哦，葡萄牙首都。 因为他这封信是十月写的 哦。 马克玛丽你们好，今天是2016的10月24号，我是 Toronto 的不是阿丁。哎呦，他要点林慧萍的走在阳光里，我们没有。这几天呢，我到了 Lisbon 吗？有 Lisbon 这个地方吗？ Lisbon 啊， 哦，Lisbon 哦， yes， Lisbon， 浪浪，看小看海看叫 看小是什么？ 这里面他就写看小啊小啊大小的小啊，但天气不是很好，晴时多云偶阵雨。 看小是什么？ 那你念嘛，你念他这一封，你告诉我他在写什么。 好，我到了 Lisbon 浪浪，诶，浪浪看小看海看教堂。 看小是什么？ 不是看山看海看教堂他们就小， 那个， 看小， 那个山右边怎么不见了？ 看小咧，看小看什么小看山看海， 你不要看我没小哦 但里斯本浪浪是什么？ 啊流浪流浪流浪流浪，是不是？ 哦， 我去里斯本浪浪了， 那一段真的是很难 get 到。哎， 哦，好看山看海看教堂，但是呢天气不是很好，晴时多云偶阵雨，还会起雾，走着走着不知就唱了起来，走在阳光里，哎呀，走在小雨里，你 要唱多久？ 好喜欢 你那边不是还有一封吗？ 这样的天气，哦耶，走在继续好，然后呢路人以为我是神经病，欸，anyway，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空间写了，他说再改天再聊哦。好的，感谢你 Toronto 的不是阿丢。 所以背面那个就是什么里斯本那个什么路面电车那些嘛，对不对？ 嗯，对，欸，1147年欸， 好久 好久。我的这封信呢来自于想要匿名的人，记得我吗？我是分享台风天奶奶过世了却没有车可以回家的那位听众。 嗯， 隔天我在室友都还一片熟睡的时候，我悄悄的离开，搭上最早的一班车回家了。我并没有告诉我的室友同学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不想要得到太多的你还好吗？我很不好。 嗯，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原本我也没有想要写这封信的，是直到有天的马克信箱有一个听众的来信，叫飞飞的来信，飞分享了他朋友生病离世的故事。 嗯， 我很谢谢飞，他的感受跟我好像，是我不曾跟任何人提起的感受，是我第一次边听节目边哭。 嗯， 我很想我的奶奶，尽管我知道她解脱了到天上去享福了，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想念她。奶奶过世的那一天是台风假，前一晚妈妈问我要不要回家，我说不要，才一天而已，我想待在宿舍休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对我这么重要，我以为我做好心理准备了，但当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我还是震惊的不知所措。我以为过了告别式一切都能回到像平常那样，但每当我想起奶奶还是感觉心很酸很痛。进到奶奶的房间，东西几乎都被丢掉了，连熟悉的电话也被拆掉。我只能笑着假装很能接受的说，如果奶奶要打电话回来怎么办啊？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了。当我和外婆通完电话，手指迅速按下奶奶家的电话号码，在拨出前才回过神说，我这已经不是可以跟奶奶接上线的数字了。在奶奶生病的两年来，我很尽力地陪伴她，我推掉了很多的活动，因为我一直很怕什么事都会是最后一次。但最后在安宁病房的这段日子，我却开始抗拒去医院，因为我害怕看见的已经不是从前的奶奶了。但是我现在却多么想到任何一个可以看见碰触奶奶的地方。 老师跟我说，这个悲伤会很长很长。是啊，长到都快看不到尽头了。飞碟是空中的梦想家，我想你们应该离天空很近吧，所以想借由你们跟我的奶奶说一些话。奶奶，虽然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不想你，但我很努力让自己过得跟以前一样好，继续当那个让你骄傲的孙女。谢谢你这么疼我，不用担心我了，我会记得吃饭，记得睡觉，也会记得多穿一点。我就当你出国去一个很远的国家度假了，既然是度假，那要玩得开心哦。有空的时候再来我的梦里跟我聊天吧，如果你有魔法，让我不要忘记那个梦好吗？奶奶拜拜，我会很想你的。谢谢你们读完这封悲伤的信，平常没办法抒发的感情只能靠马克信箱这个小黑洞帮忙了，有点不知道怎么说起，所以有一些乱，请你们见谅。如果说每一次的诉说都是一种治疗，希望这次的治疗可以有点成效啊。顺便利用这封信提醒自己该振作了，深陷在悲伤中奶奶不会开心的。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爱你的善待。金榜停留最长纪录，神音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 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标记 Hashtag 无曲不羁。 所有快乐应该都是他 标记 Vanessa 吴建豪，解放身体全新专辑 #MWHYB 音乐不羁，环球开始预购。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4，我是玛丽。 马克 Des， 这个周末你跟我们有约吗？ 常常搞轰趴，我们的最后提醒，希望大家至少提前个20分钟到好吗？ 就是至少在1:30的时候。 对啊， 1:30的时候抵达星星秀泰， 因为50分就要进场了，可是我们还需要化位。就还需要一点时间。 希望星期天我们有个开心的电影约会。这首歌曲来自于詹维中，别叫我杨伟，跟大家说拜拜。 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杨伟，别叫我杨伟。 老无叫人要，从小到大没人要，不想从母性格不，老爸在哪谁知道，小妮总是难出头，因为名字叫三桥，人艳经常被人嫌，高家爸爸就姓陶，杨门贵妃生得好，雅雅伟哥身体糟，孟子涵养比天高，孟姨常常吃补药，甘董脾气是暴躁，大美名娘被人叫，曹兄殿前罗雀叫，大米立马挖来靠，杨伟别叫我杨伟，别叫我杨伟，谁跟你杨伟，再叫我杨伟，你才是杨伟，别叫我杨伟，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杨伟，喂喂喂喂喂杨伟，喂喂喂喂喂杨伟，喂喂喂喂喂杨伟，喂喂喂，别叫我杨伟，喂喂喂喂喂杨伟，喂喂喂喂喂杨伟，喂喂喂喂喂杨伟，喂喂喂，别叫我。如果想要 lucky 到，改个 U 面福气到，天天在等桃花到，换个名字情人到，不雅谐音真糟糕，为了私下取绰号，不好名字快换掉，那天名字没人要，名字唱衰坏运招，姓代赛不服道，笔画姓名不可少，生肖姓名更重要，各门各派很会叫，要你喜欢才会好，若未取名快疯掉，大师帮你来瞧瞧。杨伟别叫我杨伟，别叫我杨伟，谁跟你杨伟，再叫我杨伟，你才是杨伟，别叫我杨伟，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杨威，威威威威威杨威，威威威威威杨威，威威威威威杨威，威威威，别叫我杨威，威威威威威杨威，威威威威威杨威，威威威威威杨威，威威威，别叫我，别叫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MIA Cigaros 化学兄弟 Yola Tango Pros 音乐艺术美食与百万夜景，11月25至27都在香港音乐及艺术节 Cotton Flap， 今年不要错过的冬天小旅行。我是 Rihanna， 我们香港见。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力， 不曾拥有大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迎风闪闪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一万个不回头的彷徨， 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我是李佳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话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